我们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呢， 已经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天地里面， 已经同了，已经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了。 实际上是在一个属灵的一个境界之中， 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境界当中。 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面具备两个身份。 我们在信仰里面，在世界里当中呢，我们有两个的身份的。 在肉体上我们属于世界， 肉体上我们属于世界， 可是在灵里面我们属于天国。 但是在灵里面我们属于天国。 我们在事业上要面对很多的挑战， 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在属灵的里面也要面对很多的挑战。 在属灵里面呢，我们已经面对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征战， 很多的挣扎， 虽然你看不到， 虽然你看不到， 却是非常真实， 实在是非常的真实。 我自己就经常的在这种征战当中， 我自己就经常在这个征战当中。 我可以分享，跟大家分享一段非常真实的一段属灵的经历。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非常真实的属灵的经验。 我十多年前在温尼伯国语教会里面侍奉。 十几年前我在一个国语的教会里面侍奉。 有一天，我们教会一个读大学的小姐妹来到我面前。 有一天，一个读紧大学的姐妹来到我面前。 她是信主不久。 她信主不久。 叫名字一下子记不住了。她就是哭兮兮的在我面前。 她喊着咁来到我面前讲。 哎，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问他，我发生什么事啊？ 他说我爸爸妈妈在家里面打仗了。 他说我爸爸妈妈在家里打交。 我妈妈报警了。 我妈妈报了警。 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知道。 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警察到他家来了。 警察来到了。 把他爸爸带走了。 他将爸爸带走了。 爸爸没地方去。 爸爸没地方去， 那我就说那可以，那你爸爸到我家来。 啊，你可以叫爸爸来到我屋里边。 这一对这个先生姓梁。 这个小姐姓梁。 这个先生姓梁。 先生姓梁。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 又系香港过嚟嘅。 他年龄比我大四岁左右吧。 大概年龄比我大四岁左右。 这个我对他的家里面情况一概不了解。 我对他家庭情况呢是完全不了解的， 因为我跟他们家人没有任何的接触， 因为我对他们家庭没什么接触， 还来不及到他们家里去探望他们， 真的很急，就是说希望还可以很快就去家里探访。 那他就到我家来了。 他来到我家。 他是做在那个餐馆里面做二厨的。 他在餐馆里面做二厨的， 就是切菜啊干什么事， 切菜的人。 很忙， 好忙， 早去晚归， 早出晚归。 跟我呢，就虽然住在我这边，跟我的交往不是很多。 喺呢度跟我嘅交往唔系好多。 半个月之后，有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半个月之后，喺个晚上，当我瞓觉嘅时候，发生一件事。 我做梦， 我发梦啦。 我在梦中，我被带到一个中国的古老的一个小洋楼、小木楼的。里面， 就带到我去一个中国好古旧嘅木楼里边。 随着楼梯，我上到二楼。 跟住楼梯，我上到二楼。 这边有个窗户。 嗰度有个窗。 窗户上挂了一个那个竹编的帘子。 窗户挂咗一个系用竹做嘅帘。 帘子上挂了一个用衣架挂这个背心。 上面挂住咗，用一个衣架挂住咗背心。 这时突然有个灵冲到我的面前， 有个灵嚟到我面前， 对着哇，这个尖叫，呀，就尖叫， 一挺尖叫。 当时我就非常紧张。 当时我好紧张。 我非常本能的， 我本能嘅做出呢个动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驱赶你。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驱赶你。 我做这次画的时候，有四个我把这个灵呢，四个一样的我把它围在中间。 我在这个时候，我将它四个灵可以夹在中间。 啊，四个一样的我哈，把它围在中间。 四个了，让我来围在中间那种 啊，那个灵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我灵就变得越来越小， 就在我面前的地上消失了。 直到在我面前地下消失了， 我就醒了， 我就醒了， 我就突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突然知道，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又睡了， 我又翻了觉。 那第二天我就，晚上的时候就等在那个梁先生回来，我要跟他谈这件事情。 到第二日，我等到夜晚嘅时间，我等呢个梁先生嚟到，我同佢谈话。 我跟梁先生说，梁先生，我今天晚上有一个事情跟你说。 我梁先生今晚有嘢，咁嘢同你讲。 我说我想我告诉你的过去。 我想我可以话俾你听你过去点样。 他说：“你了解我的过去吗？” 啊，你知道我过去吗？ 我说我了解一些。我说我了解一些。 我可以了解一啲。 他说：“你可能是我女儿告诉你的吧？” 系咪我女话俾你听噶？ 我说：“你女儿从来没跟我说过关于你的一句话。” 我话：“你个女从来冇同我讲过关于你嘅一句话。” 他说：“那你说我过去是干什么的？” 那你讲啊，我以前做咩噶？ 我说你过去从小的时候学过武术。 我想你细个时候系学过武术。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学过武术？ 佢话你点知我学过武术噶？ 肯定是我女儿告诉你的。 肯定系我女话俾你听。 我说肯定你女儿没告诉我。 我话肯定你个女冇话俾我听。 我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问佢，我讲得啱唔啱？ 他说对。 佢话对嘅。 我说你的武术还很高。 他说我说你的武术很高超。 他说你怎么又知道？ 我说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问他，我说我说得对不对？ 他说你说得很对。 他说你说得很对。 他说有一次日本的一个武馆的师傅， 他说有一天一个日本的武馆的师傅 带着两个徒弟， 带着两个徒弟 到我们的武馆来踢馆。 来到我的武馆来踢馆， 名义上是要跟我们师傅切磋。 名义上是为我同我的师傅切磋武术。 我的师傅看到他们了， 我的师傅见到他们， 就要我去跟那个师傅过招， 就叫我同这个师傅过招。 他说我跟那个日本师傅过了三十多招， 我跟这个日本师傅过招过三十招， 我们两个人都就是打跟头在空中飞起来了。 我哋两个打到喺空中飞嘅。 他说我伸的手摸了这个日本的师傅的斜下窝。 我就用手摸到佢架底。 那个师傅落下来以后， 老师傅落嚟之后， 就承认失败走了。 就承认自己失败走咗。 他说我的武艺是蛮高的。 我话我嘅武艺系好高超嘅。 在香港还算是有点小名气的。 在香港还有少少个名气。 那我说除此之外，我说你还有个很重要的。 我说除此这些之外呢，我还有很重要的。 我说你还拜过一个灵。 我说你还拜第一个灵。 一个很大的邪灵。 一个很大的邪灵。 他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问我你是怎样会知道的？ 他说我这个事情很少跟人说的。 他说我这个事情我很少跟人说。 他说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样会知道的？ 我说你所拜的灵呢？ 我说你所拜的灵 昨天晚上来拜访我了。 昨天晚上来拜访我， 被我打败了。 被我打败了。 他住在我家，我不怕说啥没地方去啊。 他说他来到我家就不怕了，他说我没地方去的。 我说他没有地方去我就敢说了。 他没地方去我就跟他说了。 我就把我在梦中做梦的一切告诉他。 我将我的梦境一切告诉他。 我说你拜的灵是什么灵我都知道。 我说你所拜的什么灵我都知道。 他说你知道我拜的是什么灵？ 你知道我拜的什么灵？ 我说你拜的灵呢，是义和团运动他们那些人所拜的灵。 我说你所拜的灵呢，就是义和团人所拜的灵。 你们穿了一个背心以后，你们可以刀枪不入的。 你穿着一件背心的话，你就可以刀枪不入。 他真的是睁着眼睛看着我， 他定定眼咁望住我， 然后他告诉我他那个灵真的是非常邪。 他告诉我听，他说这个灵是很邪的， 跟他很大的力量， 给他很大的力量， 他能够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可以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有一次在香港跟那个朋友在街上走路， 他有一次在香港时候跟朋友走路， 他看到两条街以外发生了车祸， 他看到两条街以外所发生的车祸， 他就跟他的朋友说， 他就跟他朋友说 那边发生车祸了， 那边发生车祸， 那朋友不相信， 他朋友不信， 你怎么看得到， 你怎么可以看到， 他说你不相信你去看， 他 不相信他看一下， 那个朋友就跑过去看咯， 他朋友真的走去看， 果然那边发生车祸， 果然是发生车祸， 所以他的这个所拜的灵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他所拜的灵是非常强大的。 那这是我第一次跟他所拜的灵有一个很面对面的交往， 这个是第一次我跟他所拜的灵有一个面对面的交往。 我不知道，其实这个属灵的交往只是一个开始。 我知道呢，属灵的交往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后面还有继续有不断的征战在继续， 继续来的还有不停的征战。 过了一个多星期， 过了一个礼拜， 这个梁先生晚上急急忙忙的跑回来， 有一晚啊，这个梁先生很急的来到我家。 哎，王牧师，你还没睡觉啊？ 哎，王牧师还没睡。 那今天我有个事跟你说。 今天有个事情我告诉你。 他说我要你帮我解释一下。 你帮我解释一下。 我是发生什么事情 了？发生什么 事？他说今天早上我一起床的时候。 他说我今天早上一起床的时候。 我就看在眼前看到一幅图画。 我眼看到一幅图画。 我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 我是什么图画？ 他说我看到有一个十字架远远远远的在我的前面。 他说我看到一个十字架好远好远的地方。 我说那还有呢？ 我问他还有呢？ 他说有一条路弯弯曲曲的从十字架里沿到我的面前。 他说有一条路在草原十字架路弯弯曲曲的来到我面前。 我说还有呢？ 还有呢？ 他说这个道路上有一个字在上面。 他说道路上面还有一个字吗？ 我说这个字是什么？ 我说这个字是什么字？ 他说是罪字。 他说是罪字。 这回该到我惊讶了。 这个时候就使我好好出奇啦。 我说你去过教会没有啊？ 我问他你来过教会吗？有没来过教会？ 他说我没有去过教会。 他说我没去过教会。 他说我真的没去过教会。 真的没去过。 我说你没有去过教会，你怎么知道这幅图画呢？ 他说你没有教会，你怎么知道这个图画？ 他说我也很奇怪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东西。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的。 他不是看在墙上一幅图画啊。 他不是看到墙上一幅画。 他灵里面在他眼前有幅图画印在他面前。 里面还有这幅什么图画？ 他干什么都可以看到这幅图画，干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到这幅图画， 对吧？做咩事情都睇到呢幅画。 他说这幅画是什么意思？ 呢幅画系咩意思？ 我就知道这是圣灵在向他启示了。 我就知道系圣灵向佢启示。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佢讲。 我说这幅图画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我话呢幅图画系咩意思，你知道吗？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死的。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 你的人生啊弯弯曲曲啊， 你人生是弯弯曲曲的， 你的生命的道路上面全部都是罪， 你人生道路上面全是罪， 你必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你必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你认罪悔改， 你认罪悔改， 他就要救你， 他就要救你。 他望着我， 他望着我， 黑黑的笑几声， 哈哈的笑几声， 笑得很不真诚， 笑得好不真诚。 我知道他不相信我所说的。 我知道他不相信我所说的。 我晚上睡觉之前， 我晚上睡觉， 他晚上睡觉之前， 他晚上睡觉之前 做了一件他一辈子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他做过一些他一世都没做过的。 他来我家之前， 他来到我家之前， 他的女儿为了让他信主， 他的女儿为了要他信主， 专门给他买了一本圣经， 特登为他买了一本圣经， 一本崭新的圣经， 一本新的圣经， 用那个胶纸那个包得好好的， 用胶纸包得好好， 他从来没打开过， 他从来没打开过。 那天睡觉之前， 那天睡觉之前， 他把纸撕开， 他将纸撕开， 然后呢， 拿着圣经， 然后拎住圣经， 自己随便的翻一把， 去随便的翻译， 然后手指个地方， 然后用手指的地方 就去看， 就去睇， 就看到刚刚是我讲的那段经文就在他的手指的地方， 就刚刚睇到佢手指指住嗰段经文，就刚刚我同你讲嘅嗰段经文。 第二天他回来告诉我， 第二天佢话翻俾我听， 他说王牧师啊，我告诉你奇不奇怪啊？ 王牧师，我话俾你听好奇怪噃。 你昨天跟我讲的东西啊， 你琴日同我讲嘅嘢， 我后来我就随便的翻圣经一看， 我随便翻圣经一睇， 我就看到你讲的那段经文， 我就睇到你所讲嘅经文。 第一次我还是以为是偶然， 第一次我就以为系偶然。 这是属灵的征战的第一个回合， 系一个属灵征战嘅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又开始了， 第二回合又开始了。 我还是睡觉的时候， 我都系瞓觉时候， 我背对着窗户， 我背着窗， 但是我看到有一个人头向我砸过来， 好似有一个人头向我冲过嚟， 我翻过身来， 我转个身体， 我吩咐耶稣基督的名还没说完， 我吩咐耶稣基督的名仲未讲完， 那个头啊，枪就跑了， 个头咧好快就走咗。 我又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知道发生咩事了。 我晚上没有害怕的， 我晚 我不会害怕的， 我夜晚我不会怕的， 我又睡觉了， 我又睡觉了。 第二天他回来了， 第二天这个他又回来了， 我又跟他说， 我又跟他说， 我说梁先生呐、 啊，梁先生啊， 你拜的灵又来拜访我了。 我说你拜的灵，那个灵呢又来拜访我了。 我说这是真的，我还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还没说完，他的桃子摇摇了。 哎，这个真的，我仲我讲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咧，佢已经走咗啦。 啊，他望着我不好意思笑了。 佢望见我唔好意思咁笑。 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我话有乜办法？ 他也不能从我家走。好，那结果过了一个多星期。 结果过咗一个礼拜多， 他又急急忙忙回来。 佢又好急咁嚟到我面前。 他说：“王牧师，我又跟你说第二件事情。” 哎，王牧师，我同你讲第二件嘢。 我又看到第二幅图画了。 哎，我又见到呢一幅咁嘅图画啦。 我说：“第二幅图画是什么画呀？” 啊，呢次有咩图画？ 他说：“这次啊，这个十字架很近。” 佢话呢一次咧，十字架好近喎。 就在我面前。 就喺我面前。 他十字架上啊，搭着一个白色的长长的布。 佢话十字架上挂一个白色嘅长长嘅布。 我看以前你们的十字架上曾经挂过布哈、 啊。我知道十字架以前挂过一条布。 哎呀，我这还有呢。 我啊，我就问佢仲有咩啊？ 他说没有了。 啊，冇啦。 我说你去过教会没有？ 我问佢你去过教会未啊？ 我说你从教会门口过过没有？ 我你有冇去过教会嘅门口啊？ 我说你在教会里面看过什么东西没有？ 你喺教会里面有冇见过乜嘢啊？ 他说这一辈子我一个教会没进去过。 佢话我一世人都未入一间教会都未入过去。 他说从来绕着教会走的。 我每一次见到教会我就搵路走啦。 他说我绝对没有进过教会。 我绝对冇入过教会。 但是我也没看到过这幅图画。 佢话。 我也没看过这幅图画。 他说我都没见过这幅图画。 他说这幅图画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图画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说耶稣基督为你死了。 我说耶稣基督为你死了。 他埋葬了。 他埋葬了。 又升天了。 又升天。 十字架上是空的。 十字架是空的。 他得胜了。 他得胜了。 你相信他。 你相信他。 你也会得胜死亡。 你也会战胜死亡。 得到永生生命， 得到永远的生命， 这是耶稣基督传递给你的信息。 这个耶稣基督给你的信息。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不相信。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仍然不相信。 他还是睡觉之前。 他都是睡觉睡觉之前。 又把圣经抓一把，他不知道圣经，他不会读圣经，他又抓一把翻开。 他又随便将圣经翻开页， 把手指放一个地方， 手指放在一个地方， 一看这段圣经， 他看这段圣经， 又是我讲的这个圣经在他的眼前， 又是讲我所对他讲的圣经，又在他面前。 他第二天又告诉我， 他第二天又告诉我，他 王牧师你讲的我又翻到了， 哎，王牧师所讲的我又找到了， 我一把就翻到了， 我一翻到圣经又找到圣经经节， 我就知道神在带领他， 我就知道神带领他。 那么这是第二回合， 这个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继续再展开， 第三个回合又来了， 还是我睡觉的时候， 都是我睡觉的时候， 我在做梦， 我又发梦， 梦见那个灵又来了， 又梦到那个灵又来了噃， 在我的窗口一晃， 在我窗口里面一晃， 我头一。我头刚刚 转过来， 我头刚刚转过去， 我还没有说任何话， 我都没讲任何嘢， 那个灵跑了，那个 灵好快又逃走了，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他说， 我说梁先生， 我梁先生， 你的那个灵又来了， 你个灵又来了吗？ 我说我什么没说，他就跑了， 我都没讲任何嘢，他就走了， 这是那个灵越来越软弱了， 那个灵又越来越。 可是神的灵越来越真实的在这个 梁先生的心生命当中， 神的灵是越来越真实在这个梁先生的生命里面， 他又看到第三幅图画， 他又看到第三幅画， 他那天匆匆忙忙回来跟我说， 那天匆匆忙又跟我说， 他说我看到第三幅图画了， 他说、我不是看到第三幅画了， 我说那幅画画的什么， 我问他那幅画画的什么， 他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年轻的妈妈， 他说有一个好靓的年轻的妈妈， 他说他很温柔哦， 他很温柔， 好慈爱哦， 他很慈爱， 他说他抱着一个婴儿在怀里面， 他抱在怀里面抱一个婴儿， 他说那个画面太美好了， 他说那幅画太美好了， 我说你还看到什么， 哇！我问佢你睇中睇到乜嘢？ 他说我能够看透他的内心。 我话我可以睇透佢嘅内心。 他的心是个红色的。 佢心系红色。 我说那还看到什么？ 我问佢你仲睇到乜嘢？ 他说我看到他的心上面戴着一个金色的冠冕。 我睇到佢身上戴咗个金色嘅冠冕。 心的上面哈。 喺心上面。 我说还有呢？ 我问佢仲有咧？ 他想了一下。 佢谂一下。 没有了。 啊，冇了， 他说：“你说这幅图画是告诉我什么意思？” 你知道个图画话俾我咩意思？ 我开始担心了。 我开始担心。 我为圣灵担心。 我为圣灵担心。 我知道他又会去翻圣经的。 我担心佢又会翻翻去睇就再睇圣经。 可圣经在哪里翻到这个图画的内容呢？ 佢喺边度睇到呢个圣经里边呢幅图画嘅内容？ 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都唔知点讲。 后来我凭信心告诉他， 后来我凭信心跟他说， 我说神爱你， 我说神爱你， 就像母亲爱你一样， 好像妈咪爱你一样， 就是母亲爱婴儿一样爱你， 好像母亲爱婴儿一样， 你要赶快去相信这位神啊， 你快点去相信这位神。 后来晚上我们又去睡， 我又去睡了， 夜晚我又睡觉了， 我知道他会去翻圣经， 我知道他会翻圣经， 我也祷告， 我也在这祷告， 但是他以前翻圣经呢， 他以前翻圣经 就是翻一大把， 咁揸住本成本圣经系咁叠， 就翻到新约上去了， 就一叠就叠到新约。 这次他动了一个心眼，这次他动个心眼呢， 呢、这个动咗个心眼。 他说我这次啊，我不翻多， 我知道佢呢次唔翻多， 我翻少， 叠得好少， 我看这个圣经还给我什么话语？ 我睇下我圣经俾我乜嘢话？ 他少少的一翻， 佢轻轻嘅翻了本圣经。 他又指着那个地方， 又指住嗰个地方。 一看， 你睇， 我的天哪！ 我话我天， 我说呀， 系我话嘅。 他又翻到了， 佢又跌到了。 以赛亚书最后一章， 以赛亚书最后一章， 你们有一段经文。 里面有一段经文， 神对以色列人说， 神对以色列人说， 我爱你就像母亲爱婴儿一样， 我爱你就好像母亲爱婴孩一样。 他看到以后他非常感动， 他看到之后他非常感动。 后来这位弟兄，这位先生就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了。 那这位弟兄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个人救主。 这是属灵的征战，这么真实的在我们面前， 让大家知道属灵的征战是这么真实的，在大家面前。 不是我们人做了什么工作， 不是我们人可以做什么工作， 是神要成就的事，神自己亲自可以成就。 神要成就的事，他自己可以亲自的成就。 我只是他征战的工具， 我只是他工作的工具。 我们随时都在一种属灵的战场里面， 我随时都，我们随时都在属灵的战争里面。 虽然我们看不见， 虽然我们看不到， 但是是真实的， 但是真实的。 我们必须用属灵的生命去面对属灵的挑战， 我们必须用属灵的生命要面对这个属灵的争战， 打场打赢每一场属灵的战争， 打赢每一场的属灵的争战。 好，刚才我们看读到的 这些两段经文了，我们就不再读了。 刚才我看到经文我就不读了。 好，这是刚才我分享的一段故事。那我们这个属灵的征战是随时随地的， 属灵征战是随时随地， 我们在圣经上也看得到， 我在圣经上也看到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耶稣降生的时候， 地上就是一个母亲，一个童贞女玛利亚生了一个 baby， 就是 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一个婴孩。 可是在天上， 但在天上 有另外一个事情展开， 有另外一个事情展开， 有一个母亲带着冠冕要生孩子了， 有一个母亲带着冠冕要生孩子， 可是有龙要吞灭他， 但是有龙要吞灭他。 母亲带着婴儿 逃跑， 母亲带着婴儿逃跑， 神保护他， 神保护他。 在天国里面有另外一个属灵的景象在延伸在展开， 在天天上展现了另一个属灵的情况。 那耶稣基督三十岁以后，他开始走上了侍奉的舞台。 然后耶稣基督三十岁以后展开他的 走上侍奉， 走上侍奉的舞台。 他在旷野上， 在旷野上 他预备自己， 他预备自己， 他在灵里面却面对了一场极大的征战， 在灵里面展开极大的争战。 撒旦魔鬼直接的挑战他， 撒旦魔鬼直接的挑战他， 引诱他， 引诱他 去顺服这位邪灵， 去顺服这位邪灵。 所以这个在圣经当中记载了这个属灵的征战的真实， 圣经上面记载到这个记载了这个属灵的真实的争战。 在我们如今的 信仰生活当中， 在我 现今的社会当中， 正征战依然在继续， 这个属灵征战仍然在继续。 那么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 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们怎样去面对呢？ 首先我们要认识这场征战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首先认识这个征战的这场战争真的的本质是什么。 圣经这么说， 圣灵这么说， 我还有未了的话， 我还有未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那么属灵的征战的本质是什么呢？ 那属灵征战的本质是什么呢？ 对于撒旦魔鬼来说， 对于撒旦魔鬼来说， 他就是施诡计， 他就是施诡计， 要搅乱神的搅扰神的计划， 要拦阻神的计划， 不让神的计划得以实现， 他不让神的计划实现。 那对于我们属灵的儿女来说， 对我属灵的儿女来说， 什么是属灵征战？ 什么是属灵的征战？ 挫败他的诡计， 要挫败了魔鬼诡计， 让神的心意得到实现， 让神的心意就可以得到实现。 我们不断的在这种属灵的征战里面， 我们不断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 在表面上， 在表面上 看来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矛盾和一些问题， 看到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有矛盾有问题， 我们跟世界的一种抗争， 我们跟世界的抗争， 在属灵里面， 在属灵里面 是一场天使和撒旦魔鬼邪灵的征战， 是一个天使和魔鬼撒旦的征战，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 是我们感觉得到的。 既然是这样的， 既然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要真的是用属灵的这个生命来面对这种挑战。 咁我就要我哋用属灵嘅生命去面对呢一个嘅征战。 你特别是你越追求的时候， 就系话当你越追求嘅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你的属灵征战就越大， 你嘅属灵征战系越大。 你越爱主， 你越爱主， 那个属灵征战就越激烈， 嗰一种争战越激烈。 你的生命在主的生命里面越长久， 你嘅从生命喺主里边越长久， 你会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你会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 因为撒旦魔鬼总是想绊倒我们， 因为撒旦魔鬼总系要绊倒我哋。 我们要时刻的预备好，不断的来挫败他的诡计。 我哋随时都要准备好挫败魔鬼嘅诡计。 那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不能靠人的力量。 喺属灵征战当中，我哋唔可以靠人嘅力量。 我们只能靠神的力量。 我哋只能够靠神嘅力量。 人的力量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属灵的征战的。 因为人嘅力量系永远唔可以面对属灵嘅征战。 我第一次与邪灵打交道的时候， 我第一次要同神交往的时候， 跟邪灵， 跟邪灵交流的时候， 是信主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信主都唔够一年。 我带领一个年轻的，比我年轻的基督徒一起成长。 我跟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一起嘅成长。 他被邪灵攻击了。 佢被邪灵攻击。 我到他那边。我自己不知道什么叫赶鬼，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样赶鬼。 我看着他脸色铁青， 我自己他的脸色就是铁青色， 嘴巴里吐着白色的沫子， 这个嘴巴吐着白沫， 拿了一把日本的军刀在手上， 拿着日本的军刀 对着我， 对着我， 我吓坏了， 当时我吓， 我真的是想逃跑， 我真的想走， 可是我不能把我的兄弟留在那个地方， 但我不可以留下我的兄弟，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呢？ 我想到中国的有一句话， 我睇到，我谂到一句说话， 以正压邪， 以正压邪。 我用我的正气压他的邪气， 我用正气压制邪气。 我跟他说， 我跟他讲， 你把刀放下来， 你将刀放低。 他听了，放下来了。 他听了，放低把刀。 我上去，啪啪啪，打他四耳光。 我就打狠，打他耳光，刮他。 我用劲打呀。 我唔大力刮佢， 我一打我更害怕了。 我越打佢我越惊， 我用劲打我的手都红了。 我打自己手都红了。 我打四耳光啊！ 我打四下， 他的脸色一点不改变， 佢面色一啲都唔改变， 眼睛还在直直盯着我， 佢眼都系好定定咁望着我。 哇！我真的是心里就已经败得一塌糊涂了。 我心里边真系一败， 我没有什么正气了， 因为我冇乜正气啊。 我真的是想跑， 我真的好想逃走。 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神引导我， 神引导我。 我看着他的背后墙上贴了有一幅，有几个字。 我睇到背后墙有几个字， 圣经上的几个字。 圣灵几个字？ 你们得力来自于平静安稳。 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 哎呀，我突然明白了。 我突然间明白。 为什么我没有力量？ 为什么我没有力量？ 我不平静，不安稳。 我不平静，我不安稳。 我怎么样平静安稳？ 我怎样才可以平静安稳？ 我想我祷告就可以平静安稳。 我想我祷告就可以。 我就跪下来。 我就跪在这 里祷告。 祈祷。 真的神奇啊！ 就真的很神奇。 我一祷告的时候， 我一祷告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弟兄叫 Roy， 有这个弟兄叫 Roy， 开始喘气了。 他开始喘气。 有呼吸了。 有呼吸。 有人的味道了。 有人的味道。 我不断的祷告， 我不断的祈祷。 我祷告完了以后， 我祷告完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他说， 凭信心说， 凭信心说， Roy， 你也祷告吧， 你祷告了。 他居然也跪下祷告， 他跪在这里祷告， 他祷告， 他祈祷， 认罪， 认罪， 祷告完了， 祷告完毕， 好了， 好了。 在学校里面，他是个大学生， 在大学里面，他是大学生， 闹了一个星期，闹了一个星期，发癫发了一个星期， 发癫发了一个礼拜， 人家都以为他是神经病， 人家以为他神经病。 可是我把他带出去，在饭堂里面吃饭的时候， 还是我带他去饭堂吃饭， 几百个学生都看着他， 几百个学生都看到他， 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翻翻原来的样子， 很平静的走到学生当中。 好平静嘅， 真的是神的力量啊！ 呢个神嘅力量， 靠肉体不行， 靠肉体唔得嘅。 属灵的征战， 属灵嘅征战 要靠属灵的力量， 系靠属灵嘅力量。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埃及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的时候，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嘅时候， 过了约旦河， 过了约旦河， 第一个大的城池， 第一个大的城市， 耶利哥。 耶利哥， 他怎么能够战胜这么多的大的城市里面的人呢？ 他怎么可以战胜了这个这么大城市里面的人？ 他一个人在旷野上走来走去， 他一个人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 看那个武士拿着刀站在他面前， 他看到这个武士站着拿刀在他面前， 他问他， 他问他， 你是谁？ 你是谁？ 那个武士说， 我武士说， 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我是耶和华军队里面的元帅。 是谁带领他征战？ 是谁带你征战？ 耶和华自己， 是耶和华自己， 不是靠人， 不是靠人， 在神的队伍里面， 在神的队伍里面， 靠人没有用， 靠人是没用的， 完全要靠，要仰望神， 完全要仰望神。 好，那么大卫的感受也是一样， 大卫的感受一样， 他是久经沙场的将军， 他是走上沙场上面， 他的生命当中实实在在感受到， 他的生命里面实在感觉到， 他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得胜， 他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得胜的， 是神带领他们得胜， 是神带领他们得胜， 不是靠着自己， 不是靠着自己。 那么面对属灵的征战， 咁样面对属灵的征战， 我们怎么样的得胜每一场战争？ 我哋点样得胜每一场嘅战争？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今日我读嘅经文， 一步一步给我们带领， 一步一步话俾我带领我哋。 首先，我们读第一段经文。 首先，我读第一段。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嘅全副军装。 好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好在磨难嘅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啊。 并且 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这个经文给我们什么启发？ 在属灵的征战面前， 在属灵征战面前， 要站稳了， 要站稳了。 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面前的时候， 我在属灵征战面前， 我们常常一个自然的反应， 我其实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就是惊慌， 就是惊， 就我们就乱了阵脚，知道吗？ 我们就乱了阵脚了， 一慌就乱了， 一慌就乱。 你晚上做梦， 你晚上翻梦的时候， 梦到邪灵来攻击你， 邪灵攻击你， 你害怕， 你惊了， 输了， 就输了。 你有镇静， 有镇定， 在任何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的回应是什么？ 你回应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是站稳了， 首一个反应就是站稳， 脚站稳， 脚站稳， 心里稳， 心里稳， 不要。首先，你什么话不要说。 首先，乜嘢讲，乜嘢话都唔好讲。 你静观神的作为， 你静观其变， 看神怎么样带领你， 睇神点样带领你。 这是保罗这样教导我们。 呢个系保罗教导我哋嘅。 我们的先知也是这么行的，旧约的先知也是这么行的。 我旧约嘅先知， 我们往下看，我们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我们知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到了红海旁边， 到了红海旁边， 后面的以色列的军，埃及的军队追过来了， 后面有埃及追兵， 以色列人开始抱怨了， 就说以色列人开始抱怨， 摩西怎么跟他们说？ 摩西怎么跟你说？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看神怎么样的作为， 看耶和华今天怎么样作为。 那么他们站立住了， 他们站立住了， 他们站稳了自己立场， 他站稳他们的立场， 神的带领就在他们面前， 神的带领就在他们面前。 当他把杖指到海里去的时候， 当杖指到海里的时候， 海就开了， 海就分开。 所以一定在属灵面前，第一个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要站稳。 所以我在属灵征战里面，第一个面对就是要站稳， 不要惊慌， 不要惊， 不要说什么， 不要讲什么， 不要评论什么， 不要评论什么， 不要反应什么， 不要反应什么。 往往你嘴巴里面就成了撒了某个运工具， 往往你的嘴巴就成为魔鬼攻击的工具， 你的心灵就因此混乱了， 你心灵就开始混乱了， 你的阵脚就散了架了， 你的阵脚就散了。 好，这是第一个站稳， 第一个就站稳。 第二个，我们再往看，要装备， 要装备。 圣经这么说， 圣经咁话，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 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下， 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 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 可以灭绝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可以灭绝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且戴上得救的头盔， 并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它里面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 在里面有不同的意义。 但在属灵的征战这个角度来说， 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从头到脚的一种装备， 就是从头到脚的装备， 装备好自己， 装备好自己， 让自己在征战面前不至于受伤害， 在征战当中不至于受伤害。 同时我们也可以攻击敌人， 同时我可以攻击魔鬼。 那对于我们在属灵的这个意义上来说， 在这个属灵的立场来讲， 就是我们属灵的装备， 就是讲我们属灵的装备。 我们从头到脚都要被神的恩典充满， 都要被神的恩典充满。 在真理上中，我们能够有武器去征战， 我们在真理上面有武器去征战。 所以我们为了要得胜征战， 所以我们要得胜这个战争， 我们要好好的在真理上来装备自己， 我要好好的在真理上面装备自己， 不要忽略了真理的学习， 不要忽略了真理的学习， 不要当作它是一种宗教的行为， 不要成为一个宗教的行为。 那是你生命当中被充满的一个最巨大的源泉， 是一个你生命充满力量的最大的源泉， 是你得胜撒旦魔鬼的有力的武器， 是你战胜魔鬼的有力的武器。 很多人在征战面前被打倒了， 很多人在战争里面失败， 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真理， 因为他里面没有真理， 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 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 他害怕撒旦魔鬼， 他害怕撒旦魔鬼， 他就失败了， 他失败。 第三个，往下， 第三个， 往下哈，就是继续看经文， 我们继续看经文， 拿着圣灵的宝剑， 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要在此警醒不倦， 要在此警醒不倦。 我们不知道祷告有多大的力量， 我们不知道祷告有多大的力量。 其实祷告就是武器， 其实祷告就是武器。 在属灵征战里面， 在属灵征战里面， 祷告就是最有力的武器， 祷告就是最有力的武器。 我第一次跟邪灵打交道的时候，我刚才说了， 我刚才所说了，我第一次跟邪灵交道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见过邪灵， 我从来没有见过邪灵，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被鬼附的那种状况， 我从来没遇见过被鬼附的情况。 我不知道怎么去征战， 我不知道怎样去打这场战争， 我靠我的血气去打， 靠血气去打， 失败的一塌糊涂， 一定失败。 可是一祷告， 勤力一祈祷， 哇，祷告怎么那么有力量啊， 我都发觉很惊奇的话，祷告原来这么大力量。 我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我不知道使用这个武器， 因为我不知道使用这个武器。 当时神带领我祷告， 神带领我祈祷， 祷告撒旦魔鬼就退了， 祈祷撒旦魔鬼就退去， 祷告我们就赢了， 祷告我们就赢了。 所以祷告是你在属灵当中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 所以祷告是从征战当中的最有力的武器， 是神赐在你手中的， 是神执掌手中。 不要忽略了这个武器， 不要忽略了这个武器， 随时拿起它， 随时拿起这个，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在祷告当中得胜， 在祷告当中得胜。 好，那我们第四个， 第四个 那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保罗这么跟我说， 保罗这么讲， 为众圣徒祈求，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也要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使我得着口才， 得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为所领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并使我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为什么保罗这么说？ 为什么保罗这么说？ 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要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弟兄姐妹面前？ 为什么将自己的 需要摆在姊妹面前呢？ 其实因为我们所有的传道人， 因为我们所有传道人， 我们教会的带领者， 我们的教会带领者， 我们是直接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因为我直接与魔鬼打交道。 不是我们愿意跟魔鬼打交道， 不是我们愿意跟魔鬼打交道， 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羊群， 因为我们保护我们的羊群。 魔鬼要抢夺我们的羊群， 魔鬼抢夺我们的羊群， 我们是直接的跟他们面对面的争夺者， 我们要在他面前的直接要争夺。 所以撒旦魔鬼常常攻击的是我们， 所以 魔鬼撒旦时攻击的是我们， 我们保护着我们的羊群， 我们保护我们的羊群， 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够， 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够， 我们需要你们祷告， 我们需要祷告， 你们祷告了 祈祷了， 你们就会在牧者的身边齐心合意的去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 就会在牧者当当当中同心合意的抵挡魔鬼。 我们是你们的带领者， 我们是你们的带领者， 你们要为我们祷告， 你们要为我们祈祷， 我们刚强了， 我们刚强了， 你们就可以跟随我们， 你就可以跟随我们， 你们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得胜， 你就可以跟随我们一起得胜。 所以说第四个我要跟大家说的， 第四个跟大家讲的， 跟随传道人的脚踪， 跟随传道人的脚踪， 为他祷告， 为他祈祷， 跟他一起， 同他一起 征战， 一起打赢战争， 一定能够得胜每一场的属灵的战争， 一定可以得胜每一场的属灵的战争。 我今天讲了四个很重要的方面哈。 今天讲了四个方面的重要的。 第一个是什么？属灵之战面前。 第一个是 站稳了。 站稳了。 第二个。 第二个。 装备。 装备。 第三个。 第三个。 祷告。 祈祷。 第四个。 第四个。 跟随。 跟随。 跟随主耶稣。 跟随主耶稣。 看得见的，我们就是跟随传道人。 我们要坚持跟随传道人， 我们一起来征战， 我们一起来征战， 我们就有一个合一的力量， 就会有一个合一的力量。 所以今天我继续啊，把我的想好跳一跳一页。好，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就我今天的分享， 那就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一， 希望弟兄姐妹我同心合一， 不要忽略了我们属灵的征战的真实， 不要忽略我们属灵征战的真实， 我们要在属灵上长进， 我们在属灵征战上面长进， 一定会面对撒旦魔鬼的攻击的， 一定会面对撒旦魔鬼， 我们不预备好自己， 我们要好预备自己， 我们就会失去这场战争， 我们就会在这个属灵战争。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在主面前与主仰望主的心， 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仰望神的心， 有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眼光看的这种征战， 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这场的战争， 并且有一个充分的预备的话， 如果有充分的预备的话， 我们就能够得胜征战， 我们就可以得胜这场战争。 让我们祷告， 让我们祈祷。 天父上帝，感谢您，感谢您借着对我个人的属灵的带领，来向弟兄姐妹 解明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现实的，实实在在的体现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撒旦魔鬼就要借着这样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防备的地方来攻击我们。但是主，你今天有话语赐给我们，要我们站稳，要我们装备，要我们祷告，要我们来在跟随的当中来得胜这场征战。主，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步步得胜，我们时时得胜，靠着你得胜，靠着你的圣灵的帮助得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